但是像刚才提到的这个骨折， 嗯， 那就是得伤筋动骨一百天了啊。 对， 您刚才也说了得小三个月的时间。 对，正好那会儿是先是手骨折，后来脚崴了， 哇， 就前后挨着，可能 怎么全赶一块儿去了啊。 对，因为他是手刚好，然后就去上兵训练了，可能跟队友绊到一起了，然后就脚崴了。对，反正也是上不了兵了，也是就是前后刚刚好，结果又歇了可能一个多月。 哦，那次发生这个情况之后，您 那会儿其实因为骨折嘛，肯定是最后能长上能好的，就是那会儿是担心他的这个技术水平，因为到这个年龄段其实大家的水平都差不多了，嗯，但是他如果不训练的话肯定会落后嘛。 对， 对， 就得想，嗯，如果我这个手腕好了以后，我得付出多大的时间才能把这个水平追成跟大家一样。 嗯， 嗯，主要那会儿倒是想想这些来着， 就是始终还是要坚定信念，这个冰球不能断啊。 对， 对 啊，思雄那次受伤，你自己觉得给你带来的影响大吗？ 嗯，我觉得还挺大的吧， 嗯， 就是在学校也没有什么能运动 啊，哦，就是在学校也得先养好身体嘛啊，然后不管是校队也好，俱乐部也好，还是海淀区队也好，所有的训练和比赛肯定都不能参加了。那时候你当时是什么感觉？心痒难耐， 嗯， 是这样吗？ 对， 嗯， 就是想去训练，但没法训练。 嗯，那你自己是怎么来调整心态？那一段时间，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需要你自己调整心态。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呢？ 嗯，就是在学校的时候多与就是同学聊天什么的， 嗯， 然后缓解一下疼。 啊。啊，那手和脚当时我们就算一块儿给他养嘛啊， 对 啊，一块儿把他养好了。养好之后，你像妈妈刚才提到的，发觉自己和队友之间会有一些这种技术上的差距吗？ 嗯，会，刚好的时候会感觉差距也挺大的， 嗯， 当时。 那后来呢？ 后来就慢慢的追上来呗。 嗯，那你怎么追？就自己要再加练，或者卯着劲儿， 啊， 多练一练。 对， 嗯。那会儿刚恢复的时候啊，会觉得就是挺辛苦的吗？很难熬吗？ 感觉还好吧。 嗯，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蒋思雄和他的妈妈分享自己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伦。北京冬奥会进行七个大项的比赛，分别是滑雪、滑冰、雪车、雪橇、冰球、冰壶和冬季两项，将产生109枚金牌，比上届冬奥会增加了7枚。继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两个七年之后，让我们一起相约2022。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 102.5，每天9:05到9:55，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蒋思雄和他的妈妈一起分享自己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看来思雄整体来说，我觉得他还是一个蛮能吃苦的孩子，啊， 对，因为毕竟从小学嘛，所以他的基本功可能在那儿摆着呢，就算追也不是那么吃力， 嗯， 但是像他们这个年龄段，那会儿我们是给他报的那个体能课，因为主要是体能跟不上， 哦， 其实，嗯， 对对，他整个休养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身体上的这种体能是下降的比较快的。 对，对，他就您说那些动作啥的都没有问题，因为他从小太深刻了， 已经是变成了他的一个记忆模式了。 对 对， 对，主要是体能。 嗯， 后来就是在外面给他找的那个北体大， 嗯， 的老师给他训练体能。 嗯，那会儿他去练体能的时候，您觉得辛苦吗？ 嗯， 看着， 我觉得。先不说是为了打冰球吧，为了自己有一个好的身体，也应该多练习练习体能，应该的。但因为中考确实也好久都没去了，我们也是打算马上就要放寒假了嘛， 嗯， 把这些事情再捡起来，继续练一下体能， 嗯， 不管是为打球还是为自己的身体。 对， 嗯， 再加上他练这些，其实也是在中考的时候， 嗯， 可能一些考试 对，因为中考 也 有体育考中考， 对吗？ 你也得引体向上啥的， 对， 都需要。 我们最起码能把这体育的这满分给拿到的话， 对， 这对于思雄他们来说也是必须的嘛啊，我觉得 很容易的事儿。 对，对于他来说，虽然是受伤了，但是一没有影响我们对于冰球的这份热爱， 对， 二呢，感觉得出来就是我们整个这个家庭其实给思雄带来的这种理念也都是，就是不轻言放弃吧，或者说是比较能吃苦，可能这也是他在参与这项运动过程当中的一个很大的收获啊。 对，因为在我们家里没有那么太，就他喜欢怎么样就都是尊重他的意见 啊， 包括他想去上冰啊，或者是就他那会儿骨折的时候他想去上冰，我们都会支持他，你要自己愿意去你就去了，你能坚持你就去了，反正不舒服也是你自己嘛，就是这样，什么都是会支持他的。 看得出来就是我们跟思雄的这个相处关系啊，有点像是时而是父母时而是朋友的那种状态啊， 朋友更多 所以给他的这个成长的空间也还是蛮轻松的。 对， 所以他自己在这项运动当中的这些收获，刚才我们一点一点的听到的反映的就是多方面的嘛啊，从身体上的是家长最关心的，也是我们一个最朴素的心愿，就是希望孩子身体健康。 对， 他在参与这项运动当中已经有一个很好的收获了。而且我今天看到思雄，我也感觉得出来他就是一个蛮健壮的小伙子这个身体素质应该还是很不错的。 对 啊，并且像刚才说的骨折也好，或者说脑震荡这些，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后遗症， 对， 这 是 我们比较关心的。另外就是在性格上啊，还有与人交往上，这个我觉得可能给他带来的影响应该叫更长远一些。 对 啊，因为不仅仅是说现在参与这项运动，或者说是在学校，因为将来我们迟早都是要步入社会， 社会 啊，走上工作岗位的。其实这个应该对于他来说也会是一个很宝贵的收获嘛。 对 啊，那您感觉到思雄他在与人交往、与人接触这方面，他的这种性格改变的多吗？ 就是您看到表面上这些可能跟他从小没有什么太大变化，但是他私底下包括在学校老师对他的评价呀，或者说是跟队友的一些朋友之间这种关系啊、人缘啊还是挺好的大家都会时不常的叫着一起出去玩啊，因为正好也考完试了嘛，都会凑到一起。包括他在国外的一些小时候的队友回来， 以前的那些队友他们还保持着联系， 对，然后也都是这次正好凑着大家考完试回京，然后一起约着出去玩什么的，就这种关系都维系的挺好的不管是新朋友老朋友， 通过冰球这样的一个项目让他在这里面有老朋友有新朋友，并且还在不断的去结交更多的友谊啊。 对 这个其实对于思雄来说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东西，我觉得也会以后一直会影响他的嘛啊。那他在参与比赛的过程中，其实我刚才也提到一点，就是他不轻言放弃啊。我觉得这个可能在他们比赛的时候打冰球，他们要经历的比赛还蛮多的嘛。这个可能感触会更深一些啊。那您有没有哪场他参与的比赛让您印象特别深的呢？ 其实说实话，就是他很多场比赛我都没有去参加过了，因为他们学校的那个校队有一个家长会每次比赛都给我们录录像， 哇， 所以我很少去。 真是一个有爱的大家庭啊。 对，然后我是会有时候通过那个视频会看一下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中考之前就是跟北京十一学校的那场冠亚军比赛吧。确实大家虽然说我们实力上可能是有一点点差距的，但是我们队友还是很想去冲着这个冠军去努力一下的，所以大家能看到都很，不管是教练还有学校的老师都会很努力想去得这个奖牌。但虽然最后没有如愿拿了亚军吧，但是这个过程还是很感人的就是每次看到他们进球队友在一起拥抱的这种感觉让我觉得真是什么都值了曾经的那些什么受伤啊什么那个就这些所有的事吧都无所谓， 辛苦啊都是值得的。 对 那您当时也看到思雄在场上的一个表现了，感觉他怎么样？ 很拼嘛，大家都很拼的，因为谁都想去得这个奖牌。 那思雄能不能跟我们去说一说妈妈提到的这场冠亚军之争啊，跟十一学校的这个比赛，其实你们的水平应该是不相伯仲的嘛啊，要不然也不会大家一起进入到决赛来争夺这个最终的冠军。你对这场比赛的印象还深吗？ 嗯，因为在最近打就印象还挺深的。 嗯，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那场比赛你当时自己的一个表现？ 当时可能每个人在比赛中都特别想要赢比赛，特别想拿冠军，然后就每次上场都拼全力，然后就为了进球。 嗯，虽然结果是最终遗憾的获得了亚军，但是肯定这个过程不是那么轻松的那么简单的就能够结束的啊，在过程当中和对手的这种纠缠感觉是很焦灼吗？当时 对，就在不断两个队就不断的比分有差距，然后再追回来。 你们最后的结果是几比几啊？ 4-2。 哇，那其实这个过程当中还是出现了很多进球大战的啊。 嗯， 那在被对手领先的时候你们当时是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心情呢？ 其实就挺紧张的，就怕自己追不回来嘛。 那后来呢？ 后来反超的话就挺放松的嘛。 嗯， 然后就放开了打。 嗯，到最后又出现了一些反转。 对 啊，所以其实他们的这个比赛现在我觉得应该说精彩程度啊，真的要和小时候比起来肯定是不一样了。 是 啊，这个水平啊肯定是大有长进。二来呢就是他们之间的这种互相的传接配合 对 也更流畅了，所以在看他们打比赛的时候，虽然说您是看事后的这个录像、啊、 对， 应该每次看的也会觉得特别的精彩啊。 我其实也不是每场都去看的，确实觉得挺精彩的，因为大家的水平都在不断的长，就是有长进嘛。因为他们不管是校队或者是俱乐部或者是区队，都会固定日期有训练。然后他因为队可能比较多吧，所以每周都会有训练，然后能看到大家在训练中不断的在增长自己的球技。 啊， 觉得挺欣慰的。 就是 大家一起在努力嘛。 对， 然后让自己的球队更好。 对，所以思雄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在他这几个队伍当中可以说是都可以一直在汲取到更多的能量和营养嘛。 是 啊，尤其像刚才我们也提到咱们今天思雄呢是作为海淀区队的一名队员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刚好我们也说一说海淀区队啊，就是我在之前孙老师给我的这个介绍当中也听到思雄呢是咱们海淀06队的副队长，那能不能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你作为你们这个06队伍当中的这个副队长，你是怎么理解队长或者说副队长在场上的这个作用的呢？ 就是作为队长或者说副队长，就是应该不一定是打得要特别特别好打，最好就是应该带领队伍，不断的鼓励队友，然后在他们觉得特别困难的时候，要带着队伍就是赢的比赛。 那你觉得你自己的表现怎么样？做这个副队长 可能还是有些不足的地方。 我觉得让他当这个副队长其实也是给思雄的一种锻炼吧。 对， 就是要自己比其他的队友可能就需要在场上更多一份专注力也好，或者说对于他们这个队伍要更加的上心。虽然说大家都很上心，但是你作为队长或者副队长你的这个状态也好，尤其是像刚才思雄自己也提到的一点，就是作为队员和教练之间的这种沟通的作用，他可能自己就要更往心里去一些啊。那您觉得思雄他在队伍当中当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这个 leader 吧，对于他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是给他的一个锻炼吧，就是不管通过各个方面，是跟队友之间啊，还是对跟教练之间这种沟通，我觉得对他是一个磨练锻炼。让他能做的把就是更全面吧，让自己发展更全面。不管是我不光是只是我自己球打的还可以，还要带领大家一起。 对，那思雄加入海淀区队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呢？ 我们其实小学是在东城上的学，然后也是因为打的还可以，然后正好初中升初中的时候来的海淀区队这边然后这样加入的。因为海淀区队里人才很多嘛，都是打得好的孩子，所以我们也很想加入这么好的一个团队，让自己有更高的提升。 那所以知道就是思雄加入到海淀区队，当时您是什么样的感觉？很开心啊。 对 啊， 因为海淀你是所有区队里最厉害的了。不管是教练啊领队啊都是很好的。 对，而且咱们这个海淀区队他我看就是年龄阶段分得很细。 对 啊，每一个年龄阶段都 有 我们的队伍， 对， 然后都是这个年龄阶段打冰球非常棒的这些孩子们，大家一起组队。 对，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队伍当中，其实对于思雄来说，他会收获到更多的东西吗？或者说叫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 对，学到很多东西。 嗯，所以他在这个队伍当中也是像我们之前提到的，也有一波关系很好的队友。 对，因为好多队友都是他俱乐部，因为他们俱乐部是不需要分区的嘛，好多都是他们俱乐部自己里边的队友， 嗯， 然后包括学校里的校友， 对， 都凑到一起了， 就大家从这儿学校刚放了学，又在这个区队的训 练里又见面了， 见到了， 对。 而且他们还会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可能我们在区队的时候是队友，那我们代表校队的时候变成了对手， 对 啊，其实这感觉有时候还挺好玩的。 包括俱乐部的时候， 对， 我们都会成对手。 啊，那思雄在这样的时候，你一般会觉得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看到对面有自己很熟的朋友的时候， 嗯， 也觉得特别的好，就是能在一起对抗。 嗯，那你们在打比赛的时候，也还是见真章的啊，不会说因为是我的好队友或者好朋友就会给你放个水啊之类的，还是要好好的较量一把的啊。 嗯，对， 你们彼此之间大家也都很习惯了这种状态了，是不是？ 嗯，习惯。 所以其实从我们这个家长的角度来说啊，像刚才您也提到的，就是他能够加入到这么一个优秀的队伍当中， 嗯， 肯定是很高兴的。 对， 他能够在这个队伍当中有很多的收获，并且他的不管是技术也好还是说学习也好，其实我觉得这个就像我们刚才在前面提到过的嘛，都是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提升。因为我看到的海淀区队的这些孩子们大部分都是打冰球打得好，学习成绩同样也很优秀的。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平时和那些家长们大家彼此之间是不是也会沟通沟通交流交流，甚至可以说是他们这儿场上打着球，我们在场下没准就互相问问你们学校最近考什么题了。 对，会交流，就是一些，因为海淀里边有好多好学校嘛， 嗯 嗯，然后会跟人家其他学校看看人家那边最近都在学习什么课本啊，就其他课外的这些， 嗯， 然后包括你在课外上了什么课外班了呀，会沟通。 在人家思雄训练之后，可能我们就已经拿出了一套新的卷子了， 就 已经给他准备好了， 准备报另外一个培训班了。 那当然，就像我们提到的嘛，这个学习的确也是他们这个年龄阶段现在很重要的这个任务。 嗯， 那思雄平时在学校，您刚才提到的一点啊， 嗯， 可能其他的人用三四个钟头要做完的题、写完的作业，那他需要用更快的时间去完成这些工作。那您觉得他自己在学习和打冰球这二者之间的处理上感觉怎么样？ 毕竟这么多年了吧，反正他自己已经把这个时间都分配的还不错了，还挺好的了， 嗯， 就是基本上能做到训练都能参加，然后作业也不都是按时交，不会说不交作业，因为我今天打球了我不交作业了， 嗯， 当然以前上学的时候老师也会对他们有所照顾， 嗯， 因为知道校队今天，因为他们平常上完晚自习回家还得写作业，可能他就不上晚自习了， 嗯， 就用这个晚自习时间去参加校队训练了， 对， 但回家其他同学晚自习就已经写完作业了， 啊， 嗯，然后我们回家就还得再去把这些几个小时作业给补回来， 嗯， 有的时候老师就会比较心疼他们吧， 嗯， 可能说今天晚上你就不要这么晚了， 嗯， 没准明天中午午休的时候你把作业再补上什么的，就会给他们这些一些优惠政策吧， 哦， 嗯， 就是老师也很理解他们参与这项运动的不易嘛，啊， 对，嗯， 那 因为有时候训练完回家可能就真的已经十点多了，你再写作业就真的后半夜了， 是无法保证睡眠了嘛， 而且还影响长个呢， 对，所以其实也能感觉到就是学校对于他们参与这项运动也是很理解的， 嗯，对，理解，老师也理解， 啊， 都支持，包括同班同学什么的。他因为之前有一次去跟北京队去哈尔滨吧参加比赛， 嗯， 然后老师放了学会组织所有的同学在班里给他，因为正好他那会儿是刚刚骨折好， 哦， 要去参加比赛，然后老师就会组织所有同学给他打气给他加油， 哇， 嗯，就是从各个方面都很支持他，不管是班主任啊， 嗯， 学校的领导，包括主管的这个冰球的老师， 嗯， 嗯，对，还包括教练，他们校队教练， 嗯， 对他都很好， 真的是一个很有爱的大家庭啊， 对， 就是感觉思雄不管是在冰球的队伍当中， 嗯， 还是在他们学校自己的这个班级里， 对， 都能够始终有这样有爱的一群伙伴陪伴，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幸福。 初三毕业了真的是很舍不得老师还有同学们嘛， 啊， 嗯，因为就大家都要离开了，就肯定不可能再在一起了，虽然说还在这学校吧，但是不一定还是这 还一个班呀， 对，而且老师肯定也就不能再上高中去教我们了。 对， 嗯，很舍不得 啊。 也能够感觉到，就是思雄在这个环境当中的确是收获到了很多嘛、啊、 有爱， 对 对，他的性格也是有帮助的， 嗯， 至少没有像以前那么孤僻了 就比较的内向嘛，您说所以可能我们是比较慢热的， 对对对， 和人接触啊需要一些时间，但是因为在他们班这样的一个集体当中、 嗯、 思雄可能就会更好的去展现自我了嘛啊。思雄刚才妈妈提到的这段，尤其是像你们班同学给你一起去加油的这段啊，你应该印象是会很深的，应该都不会忘的啊。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刚才妈妈也提到的，就是学习和打冰球这二者之间啊，你自己是怎么理解，该如何去平衡好他们的关系的呢？ 就是在每次训练完以后也应该按时完成作业，然后就不耽误学习的东西， 嗯， 然后把那些差的东西，比如说出去比赛落一些功课都补回来， 嗯，那你自己觉得你现在做的怎么样？ 还好， 还可以啊。其实我觉得妈妈刚才形容的，从我们旁人的角度来看呢，听起来有时候都是挺辛苦、挺不容易的。要从你自己的这个本人的角度去做也好，或者说去出发的话，我觉得很多时候的确是需要你凭着毅力也好，或者说是你对于这两项你都要把它们保持很好的一个状态吧。应该都是要自己咬牙去坚持的啊！当然就像你前面提到的那些，我感觉出来的就是你不是一个轻言叫苦的孩子，所以好像这些对于思雄来说都不是特别难熬的呀、 嗯、 或者说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就他 偶尔会发发牢骚、 啊、 但是发完就完了，肯定你还是该怎么样还得怎么样嘛。 对、 嗯、 毕竟冰球我们不愿意舍弃，而学习呢 也 那又是我们现在理所应当做的事情，那就只能让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学会怎么更好的分配时间啊，所以其实这个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本领的掌握吧，就是学习该如何规划时间，因为这个对于很多的大人来说有时候我们都未必做得像孩子那么好啊，像我们经常开玩笑很多大人这个拖延症啊，不到最后一刻不完成，那我觉得在思雄身上他可能也没有办法 对 去这样做，否则的话他要不然就是学习这边出了问题，要不然就是没办法去打冰球了。 有时候会拖拖吧，但是拖拖最后也得完成、嗯、有时候作业会稍微的拖拉一下、 嗯、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会不断的去给自己加个码、 嗯、 或者说是暗示自己、嗯、我得赶紧把它都搞定了。 对， 再加上就像我们说的嘛，在他们不管是校队也好还是说在我们的这个海淀区队也好、 嗯、 他整个的这个大环境，他看到身边的这些伙伴们大家也都是这种状态， 对，都是这样， 对， 嗯， 就 只有比他更累更苦的 所以他也就理所应当的 对 觉得、就是、 可能一想哎呀我自己还算好的 我们现在刚才提到了思雄今年已经中考结束了啊、 嗯、 暂时我们可以在这个假期痛痛快快的玩也好，或者说是打比赛参与冰球运动也好，但是接下来我们马上上高中了、 嗯、 其实这个学业压力比初中要更上一层楼了啊。 对， 那对于思雄来说或者说对于咱们这个家庭来说，我们接下来他参与冰球运动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划呢？ 他们是七八月份就都会有高中联赛、 嗯、 还有包括海淀区的比赛，然后我们是在这些比赛中间会给他穿插一些先预一下高中的课程吧。 哦、 嗯，因为毕竟上了高中，像您说的压力会更大， 对， 而且一开学就要分班考试。 哦， 嗯，得先为个分班考试做准备吧。 嗯， 而且因为他们平常打球肯定会多多少少基础一些东西课程会落下一些，然后正好利用这个假期，因为也没有暑假作业了嘛， 对， 我们就把那个初三的再巩固一下，然后再预习一下高一的、 嗯、 争取咱们上高一的时候打球跟学习更能做到两不误， 就是还能够继续保持兼顾嘛。 对 啊，思雄在未来你有没有想过打冰球在你的生活当中他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可能以后也会一直打吧。 嗯，至少你自己是这样想的啊，希望可以一直打下去、 嗯、 啊、 嗯、 那您呢有跟他探讨过吗？ 还真没探讨过。 嗯， 嗯， 但是就是还他喜欢嘛，就是他愿意做以后跟这个相关的工作，或者说就一直把它当个爱好都可以，看他自己了、 嗯、对、嗯、其实我觉得对于他来说冰球应该已经会成为他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了啊，就将来我们步入工作岗位以后了，和他的这些 队友、 新朋友、旧朋友的，或者哪怕进入到工作岗位，可能还会因为打冰球又认识一些新的朋友，他们时不常的一起 约个球、 嗯、对， 都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 对， 很健康的生活方式了，也让他可以把自己日常工作上啊或者生活上的一些压力可以 释放， 尽情的释放出来了，所以的确会成为一个陪伴他终生的一个很好的兴趣了嘛、 嗯、对，挺好的 啊。当然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家庭来说啊，眼前离我们更近的这个2022年北京冬奥会，我觉得可能从咱们这样的这个家庭的角度来说，我们会对他有更多的一份期待。 嗯， 那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呢？ 我其实挺想让他，不知道能不能参与进去当个志愿者去感受一下嘛。 嗯， 因为就是在前几个月吧，咱们北京有个测试赛、 哦、 他去参加过测试赛，可能刚刚感受过这个比赛场地、 哦、 但是没有去感受过这个真正参加到奥运会这个氛围是什么样的。 嗯，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 哦、反正我们是 当个志愿者 时刻准备着，只要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一个召唤的话， 对， 思雄 我们肯定会报名参加的。 对、 嗯、 啊，思雄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刚才妈妈提到的，就是你之前参加那个测试赛，你当时是作为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去参与其中呢？ 就是作为北京队中的一员、 啊、 然后参加了这个测试赛。 嗯，你当时什么感觉？ 就是在就是新的一个冰场，挺大的冰场，你感觉特别激动。 嗯，而且我们又是作为奥运会的这个测试赛啊，好像感觉自己离奥运会是不是又近了一步，有那样的感觉吗？ 嗯， 然后比赛的这个级别呀、啊、或者说判罚的这些标准应该都是要参照奥运会的一个水平来执行的嘛、 嗯、 所以你自己当时对于奥运会有没有一个更深的感觉呢？ 裁判可能会比跟平常的就是更加的对于一些判罚更加专业，然后更加严格一些。 嗯，所以你对于2022年北京冬奥会现在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希望就是冬奥会能举办得很好、 嗯、 然后也希望能去看一些比赛 啊。这个思雄不仅仅是期待能够作为我们的这个志愿者参与其中啊，还有一个小的心愿就是能去现场看比赛。我也觉得其实在现场看比赛的确可能和在电视机前 不一样，感觉、 啊、差别是很大的啊、 嗯、 作为他们这样有打冰球经历的孩子来说，可能他们在现场看比赛的那种感觉会更感同身受一些啊、 嗯、 所以我们也要做好抢票的准备了。 没问题。 当然更多的我们也期待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也可以加入到冰球运动当中啊，去感受它的这个魅力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思雄和妈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他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还会有一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 谢谢 谢谢。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钻研体育，收获快乐。 大家好，我是一日社长惠凡。 我是研究员王毅。 我是林苑。 我是研究员李维。 我是康乐。 以球会友，有一说一， 传控不等于倒脚啊。 输球之后啊，人人都是诸葛亮，人人都是主教练。 国安队这个球队，它骨子里面是一个生长生根于北京这个城市的球队。 咱们看这个培养的模式，就是钱花了事儿没办法， 要尽早让这些有潜力的年轻球员啊，去见识一下高水平的比赛。 北京体育广播第一档新媒体直播互动节目《体坛研习社》即日起线上开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官方微博、官方抖音账号，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您想听什么，我们就聊什么。 我是王蒙， 我是张伯礼， 我是梁晓声， 我是白岩松， 我是蒙曼。 让阅读开拓我们的眼界， 人要进步，必须要读书。 好书是每一个家庭的应备之物。 读书就是唤醒内心的生机。 爱阅读，打造一个更好的自己。 第11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即日启动，诵读百年路。展越新征程， 好好读书吧。 告别金元泡沫，重塑中超理想，分段赛会进程迎来崭新起航。实力新人 来到了这个新的家庭，面对挑战完成挑战， 精干老将